想知道是真定假。上一次同呢一次，你都冇讲，我又点会知道？可唔可以讲清楚啲，等我可以知道清楚啲？我想知道你真心意思，想行近定坐远啲？你口噏噏，你心思思，吓咩话？快啲讲我知道。你望我这么性感，难得美像超人，如木偶在笑，你忍啊忍，去掩饰你已剧跳的心。你喺度忍定系唔忍？你喺度等定系唔忍？超人，你系超人吓？你心跳震又好阵阵，唔敢望我坐喺度等。你粗粗声把声又震，你咁细胆等到我猛。你都冇讲，我又点会知道？可唔可以讲清楚啲？等我可以知道清楚啲。我想知道你真心意思，想我行近定坐远啲？你口噏噏，你心思思，吓咩话？快啲讲我知道。你望我这么性感，难得你像超人，如木偶在笑，你忍啊忍，去掩饰你已剧跳的心。你是超人吓？你心脏震又好阵阵，唔敢望我坐喺度等。你粗粗声把声又震，你咁细胆等到我猛。难得你像超人，如木偶在笑，你忍啊忍，去掩饰你已剧跳的心。你喺度忍定系唔忍？你喺度等定系唔忍？你像超人，你系超人吓？你心脏震又好阵阵，唔敢望我坐喺度等。你像超人，把声又震，你咁细胆等到我猛。 你想点啊？仲继续等啊？ 我又不甘， 我就冇你咁好耐性啦。既然系咁，不如早啲瞓啦。